欢笑，请那笑中的泪滴，请问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，请那天中的酸苦，请那苦中的甜蜜，请问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， 幸福美满心。

新疆故事，爱无眠。 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疆。东南似草原如画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疆，草草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

红红的天，哎嗨嗨。

长城。